还记得我们10年之前的约定吗？我们回到从前吧，好吗？ 你我都没有错，只是我们不适合。他对我很好，我希望你能祝我幸福。对不起。 情仇你却不再挽留，如年梦里生花，梦里有你有他，担心下跪收捧鲜花为你披上婚纱，爱情上你依赖却让我受伤害，虚情假意把我出卖，良心是否还在？满天雪花飘散，你我一刀两断，你和他在长夜漫漫，你他妈真是泛滥。其实你想放手，何必找这借口，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早已跟他远走，不再看你眼眸，忘记你的温柔，分手之后借酒浇愁再也不回头。你们是有多甜，在我眼前缠绵，可曾想过那时的我把你放在心前，为你踏破城墙，为你泪流两行，到头的我才知道你和他相拥在床。那年风雪满天，你已不在身边，孤单一人抽着香烟，任你怎么疯癫，为你留下鲜血，狠心把我来撇，现在的你背叛了我，你就是个小姐。为你刻下印记，他却把我代替，10年之约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游戏，是我看得太重才会如此心痛，明白真相的我从此不再为你左右，是我爱得太真伤我如此之深，感情不再升温，从此不能为你转身。我们10年之约，那时你还体贴，我们大大咧咧一起牵手散步逛街，10年之后也罢，至少再无牵挂，就算到了夜深人静我也不会害怕。为何我10年梦梦10年我10年痛，一梦10年过后我已不再为你心动，为你写下另类证明我已心碎，不会流泪不会颓废不会那么狼狈。回想10年之前你还不把我嫌，10年之后为了钱他们还给婊子代言，10年梦已初醒还是掉入陷阱，我却好想回到10年前的那个场景。